正在想你。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，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，真诚的情，遗忘吧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怀疑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